北京时间17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 每天下午5点到7点，关注微信账号“温爱青年计划”，微信群里聊一聊，社会定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潮流梦工厂。 下午5点，厦门，在这里你会发现，你追赶的生活，也许却被你抛在了后面。在你脚下，世界更在你眼中。潮流梦工厂带你亲身体验，探索环球视野，发现新鲜妙趣，左右巡航。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全新的一个周一，各位下午好，这里是潮流梦工厂之左右巡航，我们的旅行单元，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苗珊。 那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了。首先欢迎各位热情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啊，来去看一看我们今儿的长的样子哈，特别的好看啊。你怎么那么好看？咚咚咚咚咚， 我那么美。 好了，够了，真是的啊。那今天呢，我们节目一开始呢，要跟各位好朋友们去分享一下这样一个神奇的话题，那就是狂野。 狂野 与狂野二字该怎么解答？我觉得苗珊自己心里边应该没有数。对 啊， 应该你，因为 我一直是狂野， 因为你根本就不需要心中有数，你本来就很狂野，对吗？ 没错。 来，那先跟朋友们来说说看，关于这样一个狂野二字，今天为什么要拿到今天的主题来去跟您去分享哈？那是因为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有这样的一位座上客，一位嘉宾，是一位少年，他的狂野这样的一些经历，可能更多人这辈子都没法经历。我个人 所以大多数朋友听上去啊，如果听他的经历，我觉得最后会总结出来很羡慕， 是吧？你羡慕吗？ 因为羡慕，因为真的很少人能够有机会， 是 就是获得这样的人生经验。 所以今天呢，就让我们来先欢迎一下座上客，我们这样的一位狂野荒野狂想少年啊，我们欧亚流浪记的邹家豪主角，你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邹家豪。 哎， 我从去年 啊 自驾回国。 去年自驾回国， 对， 听上去特别特别遥远的一个事儿，但是并不遥远，因为整理的素材，它其实足足整理了将近一个月时间，因为我们获得它的视频素材呀、图片素材呀，可以说呢是一个大包，这是我们节目开播以来开播了有史以来啊，说到是素材包量最大的一个包。加2G、哎、 你果然是会员，下载速度可以， 那是必须的啊。 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下不完， 你就放弃了是吧？这样今天嘉豪自己一个人演是吗？那背景这个那边有这个我们这个表演区，他可以演一演是吧？未来开玩笑哈。那今天呢，我们请到这样一位嘉宾，他会跟您去分享一下这个18岁成年以后到如今自己这样的一次各种各样的学习呀、求索呀、旅行的故事，跟这个故事的核心更加相关，就是这样的一次自驾之旅了。如果想要了解到我们今天的节目的内容，相关的图片视频非常精彩，该怎么收看呢？ 希望您搜索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找到我们左下角直播间，点进来您选择潮流梦工厂。另外呢，如果您在一直播平台上或者在微博上，您都可以搜索活力982找到我们。 哎，对了，那么赶紧来看看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哈，因为今天呢，我们这样的一位这个荒野狂想少年的欧亚流浪记就正式开始了。我们来先说一下小的前提，因为很多人在想说自己18岁那年在做些什么，很多人说是拿着身份证说可以去网吧打游戏了，对吧？有些人会说呢，自己应该可以去银行开一个属于自己的账户，存点打工的赚的第一份工资，还是说有一些个梦想准备要在18岁时候实现。苗山，你18岁时候干嘛呢？ 就从节目开始到现在，我一直想，怎么是一片空白呢？ 自己因为还没有到18岁，对吧？ 对，还在设想明年，明年到底做点什么？ 那个，你们先聊，我先走了。聊不下去了，跟你说吧，18岁虽然是明年吧， 你看，这就是我的伎俩，你知道吗？长期以往就是每天说每天说，然后你就已经习惯了，已经变成真的了。 这是我故意在捧你， 你不是真的信了是吧？ 我怎么可能真的信呢？对不对？明明今年才16嘛。花季雨季还没有过去呢，真是的，18岁还早着呢哈。 好，说点正经的。 像我们18岁都已经退休了，真是的。来，正经的啊。 18岁确实是对于很多人来说，成长上，无论是没到18岁，还是过了18岁的人，18岁都是一个转折点。 对对 对， 对 吧？以前就是没到的时候，会设想很多我可以在18岁以后做的事情。然后呢，像我们现在如今这个已经19、20岁的年纪，回头想起2年前到底做了什么？ 哎呦，我都觉得汗颜，跟你说吧。 对，所以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会提起来18岁是一个转折点，就是因为它可以发生很多故事。 嗯， 所以今天我们的主人公可以说就是从这一年发生了很多的小故事。 人家才不是，人从15岁开始聊的 啊，真的， 人比咱还小呢。 真的，你快点，嘉豪自己说说。 来来，先欢迎嘉豪跟我们来说说看，这样一次这个怎么聊啊，叫做就是自驾的开端是吧？那肯定事出有因，缘起在英国是吗？ 对，我15岁去的英国，然后当时初中毕业过去的。 嗯， 但英国就比较自由嘛，然后假期也多，就各种玩。我当时喜欢骑行， 嗯， 然后 骑自行车， 对，自行车后边拉一个小拖车，然后带我帐篷什么乱七八糟的 啊， 就环岛啊，或者去一些地方 camping 啊之类的。 嗯， 后来我就觉得 OK， 我想18岁给自己一个成人礼，我想骑着这辆自行车。回国，从英国回国 等等，骑自行车从英国回 中国。 中国， 对， 我曾经看过一个纪录片叫打车去伦敦，如今要骑车回北京。 我见过走路去纽约啊，是吧？ 真洋 气。骑自行车回北京，这事儿靠谱吗？一开始觉得， 一开始觉得挺靠谱的，因为当时我真的是 那勇气， 我真的是走，就是骑车走欧洲什么啊，不是骑车走英国，基本上玩的。我自己感觉自我感觉良好，因为体力当时也跟得上，就觉得特别棒。但是后来能考驾照之后，啊， 然后就觉得还是开车， 还是开车吧。对， 骑自行车实在是感觉太费时间，是吧？啊， 对， 而且沿途这补胎补不起，发现。 我想知道，就是遇见大海怎么办？ 就是英吉利海峡是吧？ 对，英吉利海峡。 坐船吗？ 对，它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你可以飞过去，然后第二种方式你可以游过去。 不，但是如果你真的想实现你的骑行梦的话，那就只有坐船能够实现。 没有，它还有一个英吉利海峡有一个隧道。 嗯 啊，真的可以骑过去。 你骑不过去，它 那 个隧 道 是 走火车的呀。 对，火车的，你要把你的车或者人 托运 在火车上。 对，你上车。 对，火车可以托运嘛？ 类似于就是包括你自己也是托运一个行李，因为你只能待在车上，你不能下来的。 对啊，对啊，对啊。 但很快，好像半个小时40分钟就到了。 非常快，到巴黎是吗？ 不到巴黎， 你是 到 圣坦克上车是吗？ 那你是坐火车，这不一回事儿。如果你是车的话，从那边上不了，只能从德国上。 哦。你看看这个哪儿坎坷怎么走啊？ 对，这 怎么难怎么选？ 地理知识这种话题你们俩聊啊。 嗯，对，那我们继续聊我们的啊，你先出去。 对，完全不知道你们在说哪儿。 哎，特别可爱的苗山哈，来继续我们这个。所以那会儿觉得那么要开启一段这种经历了，开车靠谱啊。开车的话该怎么走？也是坐火车上？ 没有，开车的话我坐的船， 嗯， 船价格 船运。 对，船运好一点， 也是到法国对岸，对吧？ 对，法国对岸到加莱。 那所以从那儿开始的自驾，还是从英国就已经开始了这个自驾？ 从英国开始，因为我是从英国的天涯海角开始的。 天涯海角在哪儿？ 就 不是海南吗？ 英国有一个吗？ 也有一个啊、哦。 所以说当时就想从天涯海角开到天涯海角嘛。 嗯，所以真的打算开到当时的海南岛。 对， 嗯， 当时真的打算，但后来的话，因为入境原因就没进来。 嗯，那好，这整个的过程，反正开始自驾了。既然开始了以后，肯定就停下来了，对吧？那这个当时的打算，我相信你不可能是神仙，更不可能是妖怪，所以一定不会能够预料到之后你发生的一些个奇遇。那我们今天就会用各种各样的图片和视频来跟大家去分享一下你这样的一次这个自驾的奇遇。 对，我们其实关注点就在奇遇上面。 对对对，不是唱歌那个奇遇啊、哦、对，奇遇记嘛，哈、啊、 奇闻异事 流浪记。哎，没错。那这样吧，我们来按照这个条理来去走的话，第一个奇遇发生在什么地方，我们慢慢来去说，我们也会有各种各样的图片配合，是不是？嗯嗯， 其实第一个奇遇的话，我其实是在天鹅堡。 嗯， 天鹅堡山下，然后我住了一个 新天鹅堡吗？ 新天鹅堡老天鹅堡在一起的 啊， 就 是你熟 啊，就德国的福森小镇。 对对对，福森小镇，我当时住一个沙发客、嗯，但那个沙发客主人已经80多岁了。 哇， 他还可以交换得起来吗？请问 是一个老太太，然后之前是空姐。 哦，怪不得。 然后她特别喜欢听各种故事。 嗯 嗯，就她是我觉得我遇到第一个奇遇，就特别棒。 这个人啊， 对，这个 当时有什么合影吗？ 合影 没来得及， 有好像没太来得及。当时光顾聊了、嗯，晚上老太太邀请我喝酒 啊！ 我去、啊，老太太家里就 从头聊，你先说，从住进去开始，预备开始，不要跳步啊！ 就没有，我先申请。 嗯， 当时没想到是一个这么老太太，因为都是风景照。 嗯， 然后一处，我觉得我走错地方了，是不是这家啊？结果老太太还真是 这个 结果。不少的客人， 嗯， 包括他当空姐的时候，那时候是飞过世界各地的，真特别棒、嗯、所以说听了很多他的一些。 他自己目前是独居吗？ 对，独居，从来没有结过，哎，离过一次婚，然后就一直独居、嗯、 连这都告诉他了，真是的、啊、 两、 嗯、 有两狗。 嗯，所以当时自己也是立下了这个志向，说未来一定要当一个这空乘人员，是吗？回来以后把车卖了，咔，继续当空乘人员，特别好。嗯，飞世界各地不用花钱。 没有，我就觉得这一趟其实遇见很多人算是我的奇遇、 嗯、 我觉得 因为奇遇大多数都是因为有趣的人开始的。 对， 嗯，那可以说呢，这一路啊，我们来给大家去概括一下，其中呢有各种各样的惊喜啊，说呢在异国他乡有各种各样的好玩的朋友，有经历各种各样神奇的事情，而且会有各种各样的奇怪的这种意外的惊吓。说在印度被认为是间谍，经历了这个监狱24小时，然后生死时速、哦、说还有意外的事故，说在伊朗丢失了陪伴自己多年的狗狗，还有一起出发却没有办法一起回到目的地的这个女朋友，什么情况？ 还不想听这个故事， 都是什么什么和什么什么嘛？ 对，我想我这几个都想听听。好的， 来，我们先说你认为靠谱的第一个事儿啊。我觉得每个事儿都不靠谱。 靠谱第一个事儿、嗯，那就那个你说第一件事儿，印度那个吧。 嗯， 印度那个是当时我在一个特别美的地方，然后它是靠近不丹的边境。 嗯， 然后当时有一条河，我就开到河滩上。当时正在日落，我就在车后边有厨房，然后在做饭，煎着蛋，煮着粥，然后看着日落， 嗯、 突然就哐哐哐来两辆卡车 啊，给你送物料， 拿着枪 啊， 就拿枪，真的拿枪， 更吓人。 可能是当时是一个国家公园吧，算是、 嗯。 然后就问我为什么在这儿，我说我在这儿住啊，我准备 camping 啊， 嗯、 我准备在这儿扎帐，然后做饭呢 啊， 哎，然后。就他们其实英语也不好，因为当时是在印度的东部，在哪，在大吉岭附近。 嗯， 之后就给我押到当地的派出所了。 哦， 但是那个派出所太小了，他们觉得 OK， 我不知道这个人是干嘛的，然后我没法鉴别他的文件真伪，真的还假的， 真伪，对， 所以又给我送到一个更大的。 嗯， 然后去更大那个派出所，结果他们在 party， 就局长去 party 了。然后我大概晚上7点多到的、 哦、 然后过安排吃饭什么的，也没地方住。 嗯， 然后就找一个床板，就硬床板。 嗯， 然后我铺了一个睡袋，说让我先在这等一会儿。 就是这个地方是吧？ 啊，对对对，就是这个地方。 还不错，我觉得 还 是可以的。 还是席梦思呢？ 那什么席梦思？那人一木头板加一个 防 潮垫儿。 对， 席梦思的床架子。 哎，大喘气，这是。嗯，就这么个地儿。 待了多久呢？ 对，我大概待到凌晨三点，然后他的长官过来了，给我进行一个审问。 嗯， 审问呢就没什么结果。 凌晨三点，就是他 party 刚刚 结 束， 就我还一脸懵，然后过来开始审，就为什么在这边乱七八糟的。之后他也得不出来一个什么结论。 嗯， 就是觉得 OK， 我觉得你不是一个间谍。 嗯， 但是呢，我又不能放了你。 为什么？ 因为万一你是一个间谍，这个责任要我担。 嗯， 所以说又等到早上，早上他又请示了各种领导，然后也是拿不定主意啊，因为 哎呦，真是的。 所以说他们又从那个大吉岭大区又派过来一个领导，专门开车， 就为了看看你这个到底是什么情况， 对 吧？ 嗯，就是专门过来查一下我。来之后，他可能就是来了两辆车，过来整个车的检测啊、扫描啊。然后各种 SD 卡啊、 嗯、 然后各种查 啊，一看是旅行者啊， 对，一看旅行的、嗯、之后就给放了嘛， 就这样，就是轻描淡写的就给你放了。但是其中一共经历这20小时，你也没怎么睡了，就是说 基本上没怎么睡，因为动不动然后一个人过来审一下，然后动不动再来一个人过来审一下、 嗯、 因为之前我在巴基斯坦待的时间挺长的， 嗯， 印巴关系就是印度就觉得想check 一下我有没有拍过一些不能拍的东西、 嗯嗯嗯、 所以就查的时间比较久。 嗯，所以就是说你看啊，整个的过程辗转反侧，让你也是感觉到挺揪心的一件事情。当时你有没有觉得害怕或恐惧或怎样？ 那倒没有，我 就 是间谍， 就是说你觉得， 那我就说你是啊， 怎么拍成这事儿了， 是啊， 是不是？ 那确实挺好奇的，但是真的往东边去的话游客特别少， 嗯， 所以说他们可能见的游客比较少，而特别是我这种开车自驾、哦、又在野外自己在扎帐篷做饭，没见过。 哎，就是你一路开着这辆路虎是吗？就是说 对，一路没换车， 所以的话你这个车还挺好的嘛，人当地人当然会觉得你这个情况不太像一般的这个我们这儿的旅游车哈、 啊、对、嗯、 这是辆新车吗还是几手？ 当时我为什么选这个路虎？ 嗯， 其实当时在英国路虎大家都知道不太靠谱，就是什么开不坏陆巡、 啊、 修不好路虎。我之前也有一辆路虎，但是去了两次欧洲，第二次回欧洲的时候变速箱坏了。 变速箱坏了？ 对，所以一直不能上四档、 那个、 就慢慢磨回英国了、 嗯、 但我还是选了路虎，就是我觉得啊 OK， 我好像是从英国出发的， 还是应该选个路虎是吧？ 还是应该选 英 国 车 嘛、 嗯、 对，所以但是这辆车是我找了很久，是辆手动版的， 嗯， 就发现的手动版， 所以它不是个 发现 对吧？ 对，发现三， 它不是一个非常极致越野的一个版本、 不是不是、 嗯、它只是一个城市 SUV。 对，然后你就有胆量开着这辆发现就一路从英国开到了中国。 我学机械的。 嗯，你看 哦，自己修是吧？ 哎， 自己修 这辆。 你应该把它是几手的这个材料带在身上，然后警察查你的时候你给他看一看。你说这 所以一路上也是毛病不断。哎，我们接着开始修车了，这节目变成、 嗯、好，咱们就再接着说奇遇啊。 来来来，接着说奇遇、啊、 所以其实这个对我们来说啊，就是锻炼我们意志的是面对问题的能力。 没错， 一般要我的话，我们可能就会吓得不知道怎么办 了、 啊、对 吧？而且你也说了，当地人英语不好，一旦在不太能正常沟通的情况下、 嗯、 你就算说是无辜的你也解释不清楚啊。 对 吧？ 对 对、 嗯、跳进恒河你也洗不清啊。 对 呀、啊， 而且人家那个警察叔叔心里也想了，谁没事来这半边，这半边人都有嫌疑，莫名其妙，因为没有什么景点嘛。人家心里说了，我自己也没觉得可玩了。 那这样吧，咱既然聊到这印度这块事儿了哈、嗯，咱们就聊聊看印度这方面你所遇到的这些个人啊、事啊，包括一些火车啊、一些经历啊什么的。因为咱们很多图片和视频嘛，来先说印度这块呗，好不好？嗯， 首先印度给我感觉，大家肯定看到很多图片什么的， 嗯、 印度火车特别多人， 对对对， 什么挂外边挂票、 卖挂， 特别脏什么的、 嗯。 但说实话，我进印度的第一个感觉就是，哎，印度这个国家挺干净的。 哦， 我当时是从巴基斯坦入境的， 嗯， 所以包括边检那边都是很正规的一个流程走的， 嗯， 所以当时我就觉得哇，印度还不错， 嗯， 然后进入印度城市之后，就觉得没有那么多垃圾啊，挺干净的， 就不像你想的那么的差劲， 就跟我想象完全不一样， 嗯， 包括我去恒河什么的，当时都说恒河都是。就是水脏啊之类的、 嗯、 脏，比较脏，但是到了之后并没有觉得。 有图有真相，今天我们有一小段视频，这是嘉豪用这个无人机拍的恒河。 我还没想用嘉豪用生命拍摄了一段视频、 啊、但拍的是一些个这个场景很有意思啊。 对 啊，我们先看视频，然后的话一边看咱一边说这到底是什么好不好哈、啊 嗯、 来看这段无人机拍的东西非常的美丽，这是恒河。 对，这是恒河、 嗯、 就是印度人的母亲河。 母亲河，那这个看到除了绿化不太多之外，水没有很脏的感觉、啊、 但也没有很干净。 那但是没有网传的那么的严重了、 大家可以看很多人在下边游泳的。 对啊， 很多人游泳的、 嗯、 包括他们因为认为这是圣河，所以说他们会喝这个水。 嗯， 旁边有很多卖那种什么一升的水壶，大家都接着带回家给家里亲戚喝。 哦，所以这个地方你也觉得没有问题，你喝了一口没？ 我没喝，就是毕竟他们水脏。 对对对，毕竟还是心里这个有点这个算什么 顾忌 顾忌的。对对对，对、嗯。但是你看整个这样的一个环境，其实并没有说很多时候我们看到的图片啊，说那么大的，可能也是因为离得高的原因，也许离得近了以后， 我觉得是这个理由， 是吧？啊，当然你人在河边嘛，是不是？你离得近。 其实有一点，他可能大家会说什么？有很多粑粑在印度的路边之类的，但其实它是神牛嘛，印度有神牛，所以很多牛在路边走。 嗯， 就排便方面的，他们并不怎么清理，所以这点会引起很多卫生方面的就问题，而且真的是手抓饭。 哎，对，所以真的可能会有一些个食品卫生的问题啊。对，可能对于当地人适应了也就行了，当然对于一个游客来讲还是应该防范为先。 对， 是 食品卫生还是要注意啊。 吃着坏了肚子的话，下一站走不了了。 对 啊，对，我们目的要走好下一站和每一站才行。 嗯， 那还有什么图片我们可以看一看你在印度的旅行？这张也是吗？ 啊，这张 不是， 这张是在伊朗。 也在伊朗啊。 对， 那这样我们往后看看其他的图片。这个有个火车的，这个应该就是这是印度吧？来看看啊，这张是、 对， 嗯， 这是印度。当时我是把我当时去这个恒河源头的时候没有开车， 嗯、 因为当时就是觉得 OK， 我想体验一下印度火车，我想体验一下挂票，当时就买了最便宜的票，没有坐。 那你把车搁哪儿了？ 我车就搁到上一个城市吧，我大概坐火车坐一晚上，整整一夜。 啊、然后你咋回来的呢？ 就坐 再坐回来， 又坐火车坐回来了。 哦， 但是确实挺折磨的。嗯、 就是自己去找了虐心的一段一天，是吧？ 我就想试试啊，就是大家都那样说，嗯，不试试吗？ 这是火车站吗？ 啊，对，这是火车站，当时就 这火车站看着还行吗？ 对，挺好的，就没有任何安检。 啊，是是是，都挂票了还安什么检啊，对吧？ 对。 那你说都挂票的话，人是不是还买什么票呢？走过去帮人走呗， 对， 对 吧？ 没有查票的，因为火车厢实在太满了， 太满了， 走不动。 所以你当时真的是挂外挂的吗？ 没有，就随便拿张票，因为他当时就我当时一时起兴说我要坐车去这个地方，坐火车去，所以他们其实还有一个预定系统。 嗯。 啊，我根本就不知道，直接到就随便买张票，特别便宜，可能人民币几块钱吧。 嗯， 然后我家，大概不到十块钱，我大概坐一夜，就站票，就人挤人的那种，因为它分特别多舱，其实有很多比较贵的舱，阶级跨越很大，有很多贵的舱也挺好的。 嗯，来看这张图片，这个是早餐还是什么？ 对的，基本上 全是面包。 不，这个是那个什么，这个是我当时被在 派出所。 派出所给我的 早餐 啊，对， 麦当劳， 挺丰盛的。 我这不是卖咖啡啊，不是，是 Nice 咖啡啊，不是卖咖啡。我看 还缺钞的呢 啊 ，Nice 咖啡。然后这一坨是什么东西？果酱， 果酱沾面包什么的。 你这个形容词用得好， 啊、是吧？啊，特别的好啊，对。那你看啊，这种奇遇的感觉，我们觉得在印度的时候，给到我们的体验应该说是跟想象里边是不一样的。 对， 给印度挣了个名。 对，不、嗯、真不太一样。 嗯，好，我们继续聊下一个奇遇啊。下一个奇遇我来先起头吧。我们先看这段视频好不好啊？因为这个视频呢我觉得很有意思，因为这个视频里边我们能看到各种各样神奇的镜面和湖面，一起来看一下这个是什么地方。 这是在伊朗的卡尚附近的一个沙漠公园。然后没想到沙漠公园有个盐湖，因为它在地图上是没有显示中间是有盐湖的。 但是到了之后我就发现这是我见的第一个盐湖吧， 好美啊， 就特别美，主要是没有人，真的是没有人， 而且它整个的这个湖面非常的宁静。 对， 当时那个天色好像有点晚了。 对， 嗯，所以你们当时停在路边，停在湖旁边，然后用无人机拍了这样一段视频。 对的， 这是一些在沙漠当中穿行的这个视频哈。嗯， 我当时在这个沙漠大概扎帐住了一周，就没有人打扰，住了一周特别舒服。 能在这儿待一周，他怎么坚持下去了呢？是不是？ 不就那时候你是没有 上厕所怎么办？刷牙怎么办？ 没有任何手机信号的。 嗯， 对，那个地方没有手机信号的。 所以你怎么导航出去的呢？ 凭感觉，就方向，你就一个方向，大方向对了，它都是路，就没有路，没有路和都是路，你随便开都行。 太厉害了，这不愧是这个学机械的理科生啊！要赶上我们的话，可能就要挂了。对，可能就一周已经早挂在里边了。 我可能会一直开，然后在原地打转。 打转对吧？你捋直的往前开，应该也能开出去吧？ 捋的直吧，问题是 捋不直 也是哈， 对不对？因为它全是路，你这捋不直啊？你怎么知道你开的是个直线？ 这倒也是， 你可能开的是个大椭圆线，然后违例大 就这样的一个情况，没法分辨哪里是哪里，根本就是 对，你只能靠指南针说哪个方向我要朝哪个方向走。 哇！但你别说，景色可是一级棒。 对， 这种地方你还愿意再回去第二次吗？ 会的，伊朗我一定会再去第二次的。 嗯，所以一会儿我们在半点的广告之后来要说说看你的伊朗这样一段故事了，好吗？ 好的。 好，这里是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之左右巡航，我们的旅行单元，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直播间进入潮流梦工厂，来看一看我们正在为您带来的这样一段神奇的狂野之旅，欧亚大陆的一次自驾行，来自我们的这样一位旅行者邹家豪。那当然呢，也是希望各位网友们来锁定我们的公众号之外，要来关注一下微博和易直播，锁定活力982，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我是常小航， 我是苗山， 咱们一会儿见。硅藻泥， 啥泥？ 蓝舍硅藻泥，装修去甲醛，蓝舍硅藻泥。 前段时间去贵州，有朋友用当地的好酒招待我，开的一瓶窖藏陈酿的董酒，那酒滋味真的不错。我当时就纳闷了，这么好的酒，价格也不贵，为啥市面上见得少呢？朋友说，董酒会酿酒，但是不会卖酒啊。以往白酒是酒香不怕巷子深，董酒凭借其过硬的品质，独特的口感，也是获奖无数。1983年，为保护民族品牌，董酒的配方和生产工艺就曾被相关部门评为国家秘密技术。董酒这几十年来，也是把所有的精力全部都投入到了酿酒当中去了。董酒的酿制有三大特点，一是配方均衡，除了是单纯的粮食发酵，在大小曲发酵时还加入了130多味本草，这在白酒中可是并不多见。第二是酿制工序特别多，需要1258道酿酒工序，可能是工序最复杂的酿酒工艺了。第三是酿制时间长，每滴酒最少需要5年才能酿成，这样酿的董酒你说能不好喝吗？但正因为董酒全部精力都拿去酿酒了，所以没人关注怎么卖酒，董酒的市场就慢慢被其他酒所取代。好酒一定要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也跟酒厂联系，把董酒窖藏拿了一批过来免费代卖，大家可以拨打一下我们的电话 400-919-6188 400-919-6188， 用出厂价订个几瓶回去尝尝 400-919-6188 400-919-6188。 下期我们再见。 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 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和潮流相关的都在这里，每天下午5点到7点，关注微信账号文爱青年计划，微信群里聊一聊，社会定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潮流梦工厂。小雨，头架狂人苗山，美妆小仙女一梦大猴，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流梦工厂。 好了，欢迎您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正在直播潮流梦工厂之每周一晚上我们的左右巡航 Stereo Go， 我是常小航。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喵山。 哎，那今天呢，我们嘉宾呢是这样的一位，行走了自驾好几万公里啊，这个从英国一路自驾回到这个中国的邹家豪，欢迎一下家豪。 Hello， 大家好。 刚刚聊了半天这个印度的事情啊，然后后来我们用一段小视频开启一下伊朗的旅行，是吧？啊，那下面的时间我们就来说伊朗这段奇遇，好吗？ 好的。 美啊，是真美，是吧？那遇到什么人、什么事儿，该怎么个玩法？你遇到什么情况了没有？来跟我们分享分享呗。 伊朗入境的第一件事就是被一个标志给憋了。 嗨。 不是为什么别呢，然后别停我之后，在高速上，我当时开车去德黑兰，然后高速上给我别停了， 高速上别停你， 对，别停我，我当时还挺生气的，我下来一看，一个就是稍微有点微胖的一个女生，挺漂亮的，哎，我说你这开车开的 怎么意思啊，你别我还下来还说我， 对， 有理了还真是， 但人特别热情，就过来就跟我说，哦，我刚看到你后车窗的地图了，你是从英国开车过来的吗？就我能 他是为了追星把你憋停的是吗？ 对， 他想为了要跟你要干嘛， 就是问我就是能一起吃个饭吗？ 哦， 然后我当时还在懵逼状态，我当时想吵架呢，我想去 这么主动 吓一跳是吧哈， 对，之后就我就行了，然后吃顿饭，吃完饭之后第二天一早我来接我，就是说想带我玩一下那个德黑兰，介绍一下当地的一些比较漂亮的地方。 哎呦，这就是当地的地接送上门 的。伊朗人就是这么主动的吗？ 伊朗人特别热情， 特别热情。 我基本上想吃，我饿了，关车门再走一圈，绝对有人邀请你去吃。 我可以举个例子，就是我们认识一位非常好的伊朗的朋友，他呢也是一位这个在中国这个住了多年的一位朋友啊，叫做华波波。叫华波，他人在上海，就是经常他会上一档节目，叫做那个这个叫做什么，什么，反正很多国家学生们在一起那个。 哦，我知道那个节目，那个不是上海的节目，那个是 湖北卫视的节目。 反正是一个地方卫视的节目，反正是大概是11个外国的。 大概那意思，跟大佐一块去主持这个节目的啊。 汉语桥吗？ 啊，不是汉语桥， 不是汉语桥，它是个综艺节目，它就11个外国同学，然后他们会在桌子的两旁坐。 非正式会谈。 啊，对对对。 他特别瘦是吗？ 他不太瘦，对。华波波不太瘦，对。 我怎么觉得这个名字好耳熟？ 华波波还有点小发福呢，他的一口的嗓音还是非常标准的啊。这个，而且刚刚我们网友问了，说伊朗说中国话吗？说当地人说这个伊朗话，你听得懂吗？ 他英语都不会说，英语说英语的基本上说的就比较少，中国话就更 别提了，是吧？ 更别提了。 那好，再说这个人儿， 就是第一次遇见这个女生，就是给我感觉就整个把 伊朗这好感度拉高太多了。 嗯， 因为一开始大家提到伊朗，可能不熟悉的国家、不熟悉的朋友就会觉得，哦，伊朗中东， 嗯， 这个可能不安全。 嗯， 但进入之后就发现这个国家其实挺发达的。 嗯， 而且人真是特别热情。 是。 第二天的话，他就邀请我玩各种地方，伊朗、德黑兰各种转嘛，然后各种帮我介绍什么的。你根本抢不过单。根本 抢不过单，这是 真抢不过单。 他一直是在请客的是吧？为什么呢？ 就人特别热情，就是觉得，我举一个例子，我当时在一个叫Cash 的小岛， 嗯， 当时他有一个商圈，有一个 shopping mall， 我进去之后就被一个工作人员拦着了， 嗯， 这工作人员拦着我说了什么呢？说我们老板特别欢迎就是外国游客， 嗯， 不相信一些海外的报道，来到我们伊朗来旅游， 嗯， 这张卡你可以在我们商场随意的，就是吃喝玩乐随意的消费 啊。 就是不认识的人，你走在商场里就被拦住。 在商场，他们的管理人员， 因为就唯独你一个中国人吧，就是。 其实那边外国人真的非常少，不 非常少 的，不多的。 嗯，所以， 我想关心的是，任何一个外国人都有这个礼遇，还是只有你？ 对，我 挺多的，真挺多的。因为后来的话，我捡了几个搭车的， 嗯， 一个法国人，一个当地， 他们也收到过这样的礼遇， 两个对，都特别热情。两个法国人，然后一个当地的伊朗的一个流浪汉， 嗯， 然后跟着我们一起，就纯路边偶遇的，跟着我们一起去沙漠那边，大概。没有花任何，除了加油，没有花任何钱的生活了一周。 哇，又一周啊！ 对， 所以这个整个的过程， 这个目的地我突然想纳入到行程里。 伊朗真的值得一去的，嗯。 不，我们真的是，因为就是伊朗非常安全， 嗯， 你睡路边没有任何问题的。 嗯， 我们经常就是应该有照片，我们在沙漠里的照片，钓钓鱼，烧烧烤，特别， 哦， 特别。 一起看一下啊，来。这就是你们的烤鱼， 对， 把那个铁盘子旁边鱼啪啪啪一剁，然后准备要开始烤鱼了。 对 啊， 这当时在海边，一个沙漠的海边，沙漠旁边是海， 这就是你们在 特别棒， 篝火一只是吧？ 对，弹弹吉他啊，然后听听歌啊。 吉他哪儿来的呀？你带的？ 不是，就是我搭我车的一个女生有吉他， 哦，多有情调！你看说这个啊。这个是晚上，早上起来睡醒了以后是这样的一个景色。 对，就是我们是没有任何帐篷的，基本上就随地就睡了。 睡袋，嗯， 对，睡袋钻睡袋里就睡了。还有一个哥们儿，就是你们中间那哥们儿就没有睡袋， 嗯， 但都大家都特别随意，就没有任何防备心。 嗯， 我们吃的东西什么的，很多都是商场里，不是，就是路边小摊， 嗯， 它不太新鲜了，它就会放路边，你可以自己随意的拿。 哦，这样啊。 所以说就。 真想不到， 蔬菜什么的，完全蔬菜水果你都 很新鲜，其实觉得，嗯， 对，还其实还挺新鲜的。 所以你看，这都是你们几个小哥们一块儿哈。 哎，所以你刚才描述这种状况，其实我们印象里伊朗不是这样的，但现实它是一个经济很发达的国家，对吗？ 对，我们只是选择这种方式。 哦，因为你知道，像刚才你提到这些细节啊，超市有这种稍微不太新鲜的，它会便宜或者白送啊，或者这是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才可能有的情况。 对的，因为伊朗毕竟是个石油国家嘛。 嗯， 我加油柴油价格多少钱？8毛，合人民币8毛钱一升。 啊， 对， 1/10啊，将近。 帮，当地卖水，卖那个大桶的水，其实也就是这个价钱，合人民币8毛钱一升。 我那消费这个非常非常低啊，感觉是。去那以后，分分钟变成这个富豪，感觉是。所以跟你的名字特别的， 嘉豪 啊，对。所以你看，你们还几个人拍了个合影。 对，当时是这个是在，其实是在一个军区吧，因为当时我们想去海边扎帐， 嗯， 但没想到海边是一个军管区 哦，并不可以， 但人特别好，人就让我们进去了，啊，让我们进去之后还送我们点鱼什么的，让我们在里边住啊，然后让我们做饭什么的，人特别棒。 我总觉得你这个旅行根本不可复制啊， 不可复制， 对吧？哈，太具有特殊性了哈。那这个也就是沙漠旁边那片海， 对，这就是我们当时刚才扎帐的地方。不 是 扎帐 吗？ 不是的， 不是，嗯， 不是的，不是的。 来，我们往前倒哈，有很多沙漠的照片，应该也都是在伊朗拍的吧？ 都是在伊朗的，沙漠都是在伊朗。 我们看一看啊，这样的一个图画，就什么叫风景如画，对吧？不真实，美的。这个你们还弄个 ATV？ 对，当时是正好有一个类似于越野车队吧，然后来上玩， 嗯， 哎，问会开不会，会开骑着玩， 这有啥不会开的呀，对吧？ 啊，没有，这个要变档的 啊， 这个不是那种咱们 无极变速 摁着就走的那种， 不是电摩， 这个特别快， 你看看 车都追不上那种。 这个你要不拿无人机拍，真没这效果，是吧？ 对， 或者拿 vivo X23超大 可以， 可以，是吧？这可以有哈。像这个是一个什么古城吗？还是怎么回事？ 当时是在沙漠中间一个古堡。但是大家看到下面有两辆车，一辆是我的，还有一辆是一个奔驰的一个房车， 嗯，小商务车似的玩意儿。嗯， 他特别棒，他带着他儿子，他儿子今年2岁，我们在沙漠偶遇。 嗯， 我要出沙漠，他们要进沙漠，他们是从摩洛哥出发，准备环游世界。 你们真是自由行走的花啊，真是哈，特别厉害。 这个爸爸多大？ 爸爸我不太确定，但是他跟他媳妇也是路上认识的。 哦， 然后孩子也不是在家，就是在路上某个地方生的， 哦， 就并不是说在一个地方稳定下来生了一个孩子， 他们一直在路上， 一直在路上， 嗯， 哇， 真厉害，真厉害。那我们继续来看，还有遇到骆驼啊，这会儿应该放那首《沙漠骆驼》那首神曲，但是我实在不想放，我们就别放了吧哈。这个，骆驼很常见是吧？ 很常见的， 嗯。我们也可以再来看一个小视频，这也是你们在这个路上面哈，通过这个开车所遇到的一些经历的，算是危难瞬间，也或者说是精彩的瞬间， 嗯， 啊，包括跟骆驼奇遇，还有像是翻越冰川，还有走泥泞的这种道路等等等等。我们来看一组小视频，了解一下你这样一路以来的路虎的历险。 对。 这段视频我们看了以后还挺过瘾的哈， 挺刺激的，而且肖航同学配的音乐也是很拉风的嘛。 没有，主要是人家拍这个视频的好，我觉得在这个行程当中啊，这个嘉豪肯定也是有心了哈，就是各种得要下车来去拍，或者车上去拍， 嗯， 你得要做很多的提前的工作，然后要把它拍，有你看有无人机，又是在远处拍的，又有还有这种长镜头拉过来的角度。什么样都有，旅行够丰富，也很会记录，所以是一位摄影达人，就对了。 素材很丰富， 没错，没错。所以这一路走来啊，各种各样的艰辛，在伊朗这方面的话，我觉得可能你看，刚刚我们看到很多这种沙漠的照片啊，像戈壁滩啊，感觉很壮阔。当然，我们也能看到一些个更加神奇的照片，像这个是， 这个叫土耳其吧？ 这是土耳其，这是往回倒的哈。 对， 土耳其这会儿是冬天， 卡帕多西亚是不是？ 卡帕多西亚， 嗯， 然后 这个很有名的地方， 嗯。大家都是一般都是去看日出的， 对， 看雪景的。 这一天是看雪景了， 对， 嗯，之前这样的这个画面还从未见到过，很有意思。那再来看看这张，这是 这个其实这个也在土耳其，当时就是一个温泉吧，然后下边是古罗马的一些遗迹 啊，是真的遗迹啊，不是人造的景观， 不是真的遗迹。 哦， 然后你是可以下去泡的， 嗯，有点看上去挺像自己当个河神啊。这个星空可是太大了， 这个你自己拍的？ 对，这个当时自己拍的。当时其实这个大家看到这小木屋嘛， 嗯， 这个小木屋它其实是在一个星空保护区，然后这个小木屋是一个牧羊人小屋，但是呢它就荒废了很久了，有一些专门组织会来修复这些小木屋， 嗯， 供那些一些徒步的呀来住，里边其实挺简陋的，但特别静，就没有人静，没有，就没有手机打扰你，就很多时候没有手机打扰你，就人特别享受那个， 就是 那个时候， 因为经常我们会被手机啊各种各样的信息啊就是围绕的太紧了，所以我们需要去挣脱这样的一种捆绑。 但是你知道吗，城市人当你真正挣脱，你不一定真的享受那种平静，但这个同学他说他享受那种平静， 因为人家后边没什么事儿，对吧？哦，你说你还得回来上班干活，你能享受吗？ 对，我在那 不踏实， 一打喷嚏，我想就是小航又在骂我。 怎么了？我这是怎么？来，我们继续看几张照片，因为太美了。实际上，像这种情况的话，你就刚刚这个盐湖哈，特别的美丽。像这种情况的话，是早上起来雾气昭昭的，就是又是一个不真实的，像是人间天堂的感觉。那这张，这个来冰川了哈，还有小河，这个水你看可以喝的， 可以喝的。 这是哪儿？ 这是阿尔卑斯山脉的某个地方吧？ 啊，这是 去的太多， 在欧洲那边的情况了哈。这个一路上这个经历的地儿太多，所以我们也来去看一看当时你去拍的冰川。这个冰川看上去很壮阔，而且你还自己搭帐篷，也是住在这样的一个冰川雪原当中，是吗？ 对的，当时4000多米吧，海拔。 啊，海拔也是不低的。 你看人家随便说4000多米吧。 这个时候你车也停在旁边？ 没有，这个车我大概这个徒步2天才到这个地方，就并不是很近一个地方。 也就是说，其实车是你一个联络的工具。然后就是 联络线 的工具， 哎， 对吧？那，主要的这个地方你还要靠你自己去探索去发现去走才行， 对， 这是有时间的人才能干的事情。 所以你知道吗，人家以前说呀，什么打车去伦敦啊，开车去哪儿啊，他们只是真的一路上都是在赶路，顺便如果路过什么看什么，但其实嘉豪这个不是，对吧？他会专程去，他只能说是用开车这个方式把他很想去的地方连接在一起而已， 哎， 对吧？ 对对对，当然串每个国家之间肯定还会有一些小的关卡，一定会有的，像人家有边检是吧？别人也有海关，是吧？那像这个图片来告诉我们，这个地儿就是您的边防警察站是吗？ 这是巴基斯坦，刚进入巴基斯坦， 对对对。这个， 当时是正好赶上拉哈尔爆炸案。 哦， 我刚进入巴基斯坦第二天，然后拉哈尔发生爆炸案， 所以肯定各个地方都是全副武装喽。 对，查的特别严。 所以你当时被查的是怎么个查法？ 没有，当时是你是被限制出行的，因为你的安全问题。 哦， 所以说从入境开始你是需要等一个手续，他可以带你去下一个城市。 嗯， 你只能待在这个区域，你不能出去。 嗯。 你手续批下来之后，你就会有专门的车来接着你，就是比如说你前边跟一辆皮卡车，然后你车里再坐一个安保人员，一起去下一个城市。我当时去下一个城市奎达，我中间经历检查站应该不下30个，一天时间。 哇， 就 一天之内， 一天不停开，就 每小时有一个多。 我一个人开就一天，他们根本不靠，他们是一直换人的，但是那些地方是你是不准停的，因为路边很多真的是车爆炸留下来的东西，特别多爆炸， 有一点危险， 还是挺危险，当时 挺危险的，其实挺危险的。 那这个地方你也依然没有恐惧跟后怕吗？ 啊，不是挺怕的，这个是到奎达，我当时要出城，我当时是在奎达已经待了2天了，已经失联好几天了，因为他没有地方办手机卡，没有任何信号，而且大家都知道我刚到，我要进入巴基斯坦了，但并不知道我怎么了。 家里人很担心呢，肯定是，对吧？ 还好， 这时候应该弄个一个。 家里人以为他去 干嘛？ 这个 。 对，我觉得家里人可能并不知道他去了真实目的地。 这怎么交代呀？这东西是不是 他可能说，哎，我其实在土耳其坐热气球呢。 这你看，满街都是这个警察哈。 对，警察特别多。 而且就看你这一个车的这牌子，明显就是英国来的这个人儿哈和车，所以更会有各种各样的盘问啊、疑心呐、什么的。所以整个路上各种的麻烦事儿不断，但是你还是安全度过了。这一点的话，我觉得你是靠什么去跟他们沟通呢？ 我觉得看心态吧，你心态好。 不是，心态是一方面，你总得跟人说话吧。 比如说网上很多朋友都说了，说这个当地语言就英语不是很好，那你们语言其实没有顺畅的沟通， 是真不怕有危险。 对， 真的是没有，他都不说英语你怕什么，他说你也听不懂，你就比划呗，你只要没有什么恶意的一些 心真大人， 不是，真的是你要是对一个人真的特别好，用发自心底的好，人家不会对你太差，哪怕这个人不是特别坏人。 这倒也是啊、 哎！你看嘉豪这个笑容确实有杀伤力。 他的笑容特别真诚，对吧？自带真诚，对 对。遇见什么事儿不懂事儿，你就笑就笑就完事儿了，就过去了， 走着就过去了啊！ 真的 也是，搁别人所以不可复制嘛，是不是？ 对。 你像我们一去的话，你看人就面带敌意就来了哈，感觉 不可能。 嗯， 你是刚刚选美结束来的，你怎么可能有敌意？ 哎呦，我的天哪！ 哎，时间紧任务重，我很想知道这个丢女朋友那事儿。 那事儿，人家是尴尬事儿，人家不想说 啊，是吗？不能说吗？ 哎呀，就是我觉得两个人如果在一起的话，旅途 特别能检验， 长途旅行其实挺那个什么的， 检验感情。 对的，主要是我们一开始出发前没有在一起太久，所以 你们俩是一起出发的，对吗？ 对，没有磨合太久，所以说旅行方式不同嘛，造成的分开。 但说实话，你这种旅行方式真的鲜有姑娘。 对，确实我非常理解， 对吧？ 非常理解的， 一般人根本无法去理解或无法去跟从你这样的一些想法。 他大概是在哪一站就开始自己单飞了？ 他是从伊朗飞的，就刚进入伊朗就飞了。 那这是已经多少天了的时候？ 这行程大半了。 行程基本上大半了。 对， 那其实坚持已经很久的了， 而且其实后边伊朗也不太安全，巴基斯坦不太安全，确实离开 也是对的， 是对的。 但是我觉得已经很棒了，说实话，一个女生 真的， 对吧？ 特别是以前从来没有经历过这种类型的旅行，对吧？其实 那我想知道他飞走之后呢，就真飞走了是吗？ 对， 就是再见。再也不见 了。不，我真的觉得就是这种旅行方式不是一般人可以的，能坚持到伊朗的这个位置，就旅程大半就已经很不容易。 梁山，那所以问问你自己呢，如果那个人是你的话，你会愿意走吗？ 我是这样的啊，我从实际出发，我会评估 后边只要有吃的就行。 也不是，比如说像他刚才说巴基斯坦的那个位置，我可能真的也不太敢去了。但是我可能暂时飞走，我可能不是真的飞走。 哦。到国内跟你会合、 这个、对，但是取决于就是如果他人生的生活状态永远是这个状态的话， 这个节奏， 对，那我确实有点忐忑。但如果只是说我年轻的时候总有一个梦想，我要去实现，我要走一次，那我就没问题，我能参加到哪站我就到哪站。好， 对对对， 你说是吧？ 人家有这样的一个大的友谊墙啊， 对， 感觉心里边还是很踏实的、对吧？所以说你到那里以后并不用担心。 是， 当然再往后走的话就看到了我们的国门了，对吧？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门。包括有看到了新疆的喀什啊，鄂鲁木齐啊，等等，这个指路牌儿、 只要有中文了，你知道感觉就很 想。我当时到那一刻真的是你眼泪止不住， 泪流满面哈、 我真太久没，就真的是你能触摸到你家了感觉。因为在路上已经那时候已经200多天了， 嗯， 我太久没。 你那会儿开车的时候，那一刹那是你一个人在开车吗？ 对的， 就车上只有你一个人。 我真的是哭得不想，就哇去。 当时把人边境的那个人员都吓坏了吧？ 但也没让我进呢。 是啊，所以等等的原因哈，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是跟嘉豪呢是聊不太完。 对， 故事实在是太多，太纷繁复杂。 接着说， 没问题。下周啊，苗山有任务更重的这个机会，对吧？ 为什么？ 下周呢要跟嘉豪好好的聊聊看更多的这种 哦，嘉豪说好了下周你再来啊。 好， 如果可以的话，希望朋友们来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每周一的晚上跟您分享这样一次旅行的故事。那下面时间也用这样一首歌曲吧，叫做《天涯过客》，送给大家也送给嘉豪，好不好？ 谢谢。 那也经历了这样200多天的自驾旅行，从欧洲到亚洲到中国，这个旅行呢可以说是还是让我自己积累了很多很多的人生经历的。 嗯， 这次

哎呦，太庞大了，真是雄伟壮观，感到非常自豪。 作为土生土长的大兴人，祝愿我的家乡大兴永远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15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北京时间1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98.2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本节目由中青旅旗下高端旅行品牌耀月特约播出。一年365天，12个月，52周，52条极致路线，中青旅旗下高端旅行品牌耀月与美国国家地理合作，通过与摄影大师、艺文学者同行，在最短时间体验最长人生，闪耀、欢聚、乐活、探索、挑战、品鉴、修心，邀约有趣的灵魂，探寻人生的态度。耀月邀约新旅行。下午6点，北京，回家成为了这个城市最有人情味的事情。 Makeup, 和潮流相关的都在这里。每天下午5点到7点，关注微信账号“文爱青年计划”，微信群里聊一聊，社会定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潮流梦工厂。 脚下，世界更在你眼中。潮流梦工厂带你亲身体验，探索环球视野，发现新鲜妙趣，左右巡航。 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直播《潮流梦工厂之左右巡航》，我们每周一晚上的旅行单元，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大家好，欢迎回来，我是苗山。 哎，我们2个小时的节目要来到了这个耀月旅行的定制单元、啊、 没错。 对，那今天呢，耀月带着我们要去哪里？要飞跃一下呢？要来到这个阿联酋的中心啊，这个首都就是阿布扎比，去来感受一下顶级乐园当中的激情体验。那上周咱们其实聊过了一期阿布扎比、嗯、 但是我们上周就提到阿布扎比不同于迪拜、嗯、它有很多丰富的玩法，所以在上一周呢，我们了解了其中的一两个侧面，从这周开始要揭开另外的面纱了、嗯、 没错。那这回的话，这个顶级体验的内容啊，应该是乐园里边的激情了。 嗯， 那提到乐园，我们顾名思义啊，一定是什么游乐场啊， 都是我的地儿，是吧？ 对吧？什么竞速的啦， 啊， 刺激的啦， 嗯、 对吧？蹦高的啦，啊，下水的啦，各种各样的这样东西， 上天入地吧， 可以说是这样的感觉。 尤其对于小朋友来说，应该说是一个想怎么着就怎么玩的好地方。 没错，所以呢，这回啊，这一次我们要感受一把这种刺激了。我们有请来我们两位热这个特别来宾，跟朋友们来先打个招呼。首先呢，欢迎一下我们中青旅耀月的代表龙国辰，你好， 你好。 大家好，又见面了。 嗯，上次见面之后啊，没有聊够，今天又带了另外一个朋友来了。另外一个朋友也非常厉害，这是一位达人中的达人，来自于阿布扎比旅游局来推荐的一位旅行达人，欢迎一下邓硕。嗯， 大家好。 哎，特别的腼腆啊，二位离话筒再近一点呗。 OK， 哎，真乖，嗯，特别的好哈、啊。因为一会儿啊，就听听看二位你们的旅行故事跟相关的推荐了，在阿布扎比怎么玩个刺激的方式，好不好？ 好。 那能不能够用你们的两个人的这个体验，先帮我们去说一下，大概其应该有哪些方向可以去感受一下阿布扎比的刺激？ 其实上次我们阿布扎比主要可能聊到了文化和艺术方面，像清真寺啊、卢浮宫啊，还有就是比较那个传统的那些刺激项目，冲沙啦。然后现在今天呢，是主要想跟大家分享一下，他们也很努力嘛，然后在打造自己更多元化的那个旅游资源，所以他们各种像主题乐园，然后像不只是我们知道的法拉利，然后还有新建的华纳影城，然后呢还有F1， 他们在那边其实是赛道嘛，然后都非常的刺激，而且也是适合亲子，就是等于说成人和孩子都特别适合去那儿，绝对能都很满意而归。然后我们这位达人呢是也是车的行家，所以呢他对 F1 啊、法拉利啊都特别熟悉， 如数家珍，都是这个开 就真的车也碰过，然后所以这个主题乐 开极品卡极品碰碰车长大 碰碰所以今天要跟我们来说说看各种各样你体验的刺激了是吧、啊、 对，就是我觉得就是首先来了阿布扎比这地儿，就是你像北京话说一个字就豪啊，就是下了飞机就是各种机场就是各种 豪 车，对，就太多了 的是吧、嗯、 对，而且它这个法拉利公园应该是全世界好像唯一的一个 对、 嗯、就是它在意大利它的自己的老家都没有说这么一个， 意大利就是个厂子， 对，它没有这样的一个主题公园， 没这个地儿，对 对，我觉得就是特别好玩，就是对于一个车迷来说、嗯、或者一个就是对于车来的铁粉来说，就是到那儿真的就你可以天天就睡在马路上那种感觉、嗯、躺在马路上都行， 老鼠掉米缸里了， 对，特别开心。 这个人平常不说话说起车来挡不住啊、 嗯、对， 就反正因为对于车的喜欢，就我没有说特别喜欢某一款车，就是车我都喜欢，因为我自己做的也跟车这个行当有关系的事儿、哦、 怪不得 啊、嗯、所以就是对于车来说在这个国度吧，我觉得就真的是太幸福了。 嗯，那这样吧，我们就从车来聊起好不 好？既然提到了车，既然提到了这个 F1 主题乐园，是不是哈、啊嗯、我们就来开始从车聊起，因为很多地方我们其实对于刺激两个字的定义，刚刚其实这个郭晨也提到，像主题乐园、华纳兄弟广场啊，包括还有我们一会儿还会聊到这个卡通会，包括像炸药峡谷啊、高潭市以及大都会等等等等，还有像是这个亚斯的码头赛道。那既然跟车都这么相关，来先看第一张图片吧。第一张图片能告诉我们一下这是哪儿不？这 肯定是法拉利公园 的入口啊、嗯、对，当时在这儿有没有拍个照什么的？ 有有， 对吧？ 拍了好多张 好多张。当时我是在那个最中间那个法拉利的 logo 前边底下靠左一点点那个位置拍的照， 银色的马， 哎，对，特别的漂亮哈、啊。所以这个位置当时你去的时候人好像不太多嘛， 啊，对， 对吧？ 我挑的日子可能还好， 嗯， 就是错开了 错开了 高峰 期，嗯， 而且真正就是这一两年嘛，去阿布扎比的人才多一点，原来可能大家都是去迪拜，一说阿联酋都去迪拜嘛。 换句话讲就是说，如果现在咱们要去阿布扎比玩的话，这个花费的费用的情况可能是不是也要比迪拜稍微的低一些些，因为没有那么、嗯、 对的 受热捧，对不对？ 对，所以其实他这边享受的东西都不少，然后但是性价比确实会比迪拜稍微的高一些。 嗯，这太好了。所以你看啊，这个时间我们就应该赶紧给自己做打算了，比方说现在是十月份啊，咱赶着十二月份十一月份那会儿咱去到这个阿联酋中东一带是特别好的季节、嗯，该赶紧给自己做打算了。比方说现在是十月份啊，咱赶着十二月份十一月份那会儿咱去到这个阿联酋中东一带是特别好的季节、嗯、当然那会儿可能价格会水涨而船高， 其实最贵的也就是圣诞节， 嗯， 然后 春节 新年， 然后这是反季节的 时候 嘛， 它主要是贵在情人节前后， 哦， 其他的时候价格就 都 还好。都 是一些西方节日， 对，西方节日 主要是因为那时候天也冷，咱们这儿， 哎， 是吧？反季节嘛， 嗯， 那里暖和， 那太热了， 啊， 所以 太热了， 不是暖和，这37-8度， 对吧？对吧？啊，大冬天的37-8度， 就是穿着泳衣在羽绒服里面，到了那儿直接啪一 脱， 是吧？羽绒服啪一脱就已经适合这个地方， 真是这么个意思。有一次我在阿布扎比转机时候，就是啊，里面穿羽绒服，一下飞机要还要坐摆渡车，然后一下飞机那个梯子哈，楼梯往上一下，哎呦，就那个潮气呜就来了， 一下把腿毛都拔了，是不是？ 这个画面呢，好像有点不太精彩， 有点疼。 这个 就是很热吧？ 啊，你继续，我有点聊不下去，感觉有点疼，真的特别疼。 总之就是除了在我们这儿很冷的，而且在过节的前后以外，其他的价格应该相对于好一些。 对对对， 啊， 那这会儿的话，咱大概写多少银子去一趟啊？ 嗯，3万出头。 就是多少天？ 可能大概6晚8天左右，而且就属于我们这种比较高端定制的酒店，都是住的比较好的，像那种上次介绍的可能沙漠酒店啊，然后可能再住2晚那个皇宫酋长酒店啊，就是这种。 这也能住啊， 能住， 嗯， 就品质很高了已经。 对对对，你知道我当时去年春节那会儿，我带我妈去一趟这个阿联酋的时候，我们光酒店就花了10000多块钱，就是非常非常贵，因为那个季节非常非常贵， 嗯， 但是如果说你说一个人10000多块钱的酒店钱， 对啊，两个人加起来就2万块嘛， 对吧？为什么不选择高个端定个制啊？自己也享受一把，是不是哈？ 啊， 有这个可能性是吧？ 对啊， 对对。 但反正我们可能公务舱的多，那就肯定不止这个价。 那是公务舱光机票就得。 对，机票他们因为航班都很好嘛， 嗯， 就是不管是阿布扎比的那个阿提哈德，还是另外的像我们可能比较熟悉的阿联酋的， 对，无论飞意外还是飞意外， 第一等级的那种，就是最优的航班，然后座位也都比较宽敞， 没错没错， 然后 都在席梦思， 特别是公务舱和头等舱都是属于能在上面 SPA 啊，淋浴啊，有包间啊，都是那种， 就是，平生咱们也得体验一回这样的感觉，是吧？ 你聊吧。 我擅长。 对，有品质的都你来吧。 来，没品质的也我来。哎，继续聊看那个我没品的事儿哈。这个我们必须要跟这个邓硕我们俩做一个对比。你看人家玩的多嗨，在 F1 乐园，人家肯定玩那个啪，那个是吧啊？世界上最快速度的过山车， 对对对， 嗯，弹射出去的。 看了一下他的视频， 我没敢看，我怕我晕过去。因为那会儿我去的时候啊，我站在旁边看了无数人玩了，我就没上。 这个玩这个绝不是你的风格啊！ 因为他不用再花钱，但是我都没上去。 对啊，我都怕花钱。 不是我的风格， 要命啊！ 乌龟的，嗯，乌龟这个慢，对，慢 不是慢，是怕死吧？ 不，哎呀，话筒都飞了，真是气死我了哈！就是，这个东西我真的是很害怕。 真的？ 对对对，那会儿你什么感觉？ 我其实观望了很久。 嗯， 也害怕， 就是 还是上去了。 对，然后后来我前面是两个印度小孩， 嗯， 就我目测他应该 小孩， 他应该就6-7岁那个样子， 他都上了， 他们特别兴奋，俩，就是哥俩手拉着手， 嗯， 然后就说了就是那种印度味的英语，然后就上去了。后来我一想，好歹我比他大那么多岁， 嗯，你比他还高好多呢， 小屁孩都上去了， 对， 我都来了，而且确实这个之前也做了做攻略， 嗯， 这法拉利公园特别有名的就是这个过山车嘛。 嗯， 我觉得一定要做，哪怕真是晕倒了呀，或者吓尿了呀什么的，都没事了，都认了。后来就硬头皮上了， 嗯， 就是它这真的太快了。 嗯， 它是 120公里时速去弹射出去。 对，弹射，它官方的说法是5秒钟到180公里每小时嘛。 嗯， 5秒钟，那比什么法拉利那些车可要快了。 对， 它官方说法就是跟那个你有跟开赛车一样的体验，就是那个加速度特别快，嗖的一下，说是一个G 的， 所以人家是这个 F1 主题乐园嘛，这可比一般的超跑可是快多了， 对对 对, 对, 对, 对，是吧？嗯。 就是特别邪乎，就是我上去的时候，我刚才跟 邪乎， 对，就是我想说一句话，我就想说我去，就是太快了， 啊， 那个去字还没说完就窝，然后那个嘴就合不上， 那个，风就把那个嘴堵上， 就一直就在兜着我那个嘴，直到下来，就是完全。 哎，所以要是如果一直闭着嘴的话，能闭得住吗？还是说一直是 可能 这样？ 那估计会，估计 没试过呀， 我现在开始出手汗了， 但 你听着 描述，对， 你听着就出汗， 挺刺激的。 对， 而且它有一个特别大的弯往下下嘛， 对， 那个下的时候，那个加速度真的就是，你想那么快速在下坡， 太刺激了。 正常的车是不会感觉到这个下坡有那么快的速度。 对，这 个玩越野的可能就是下去就可能10公里、20公里那个速度下，它是200多公里往下下， 没错。 然后我之前问他说，那个我只坐过一个日本那个大阪环球影城的，然后我问他坐过吗，他说坐过，说可是比那差远了，根本不是一级别。 有欢乐谷啊什么那些，我觉得都是 就不在了， 都是 吧， 就是幼儿玩的了， 就是他已经是几倍的跳楼机了，对吧？ 对，所以可能咱们普通的那种过山车玩腻了，觉得不刺激的，就来这儿体验一下。 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他这过山车吧，没有翻滚的过程。 啊，有一个是有一个下，没有没有 转， 没有大转圈， 对对对， 没有360度的过程， 好像是这个技术层面达不到， 达不到 200公里上去直接 掉下来了，对吧？ 就更像 对出轨， 更像加速号的激流勇进， 哎， 是不是 啊？后边带人推一把的激流勇进。 我觉得这种项目通常都是女孩比男孩要胆大一些，一般在游乐园 做过这种玩意儿呗？ 我没有，我不是女的嘛。一般游乐园里你会发现这种比较刺激的项目都是女孩多一些，男同学很少愿意尝试，因为你们的反射弧比较 短，对吧， 就等于说我们慢， 对， 所以就是迟钝一点， 所以为什么有的女孩做完下来会难受恶心，那是因为她反射弧慢。 哦，终于我学会了啊！来吧，那既然我们反射弧慢的话，再次证明我忘播了个小片儿，现在播。 好，现在来看 慢，我们也要补回来， 是不是要看那过山车上面的景象， 法拉利主题乐园，一起来看。 现代的阿布扎比正在飞速的崛起，速度对这个城市来说没有最快，只有更快。世界上速度最快的过山车就在这里，阿布扎比法拉利世界主题公园。 太吓人了， 而且还配着阿拉伯味儿的这个 disco。 当时我就光在那个就是等候区里头啊，听了这些个所有的，这惊声尖叫声啊，就是啊就出去了，因为他那开启的第一秒钟就是被等， 就 弹出去的，对， 没有缓冲， 没有余地，对， 你说两个字的时间都没有， 没有 说一个字， 我第二字都没有， 我 就是你可以体验什么叫做时间描述这种形容词中的一刹那是怎么回事，就那一刹那，这就是一刹那， 对， 你就出去了，啪， 太快了， 就飞起啊，原地爆炸，真是。那像这么刺激了以后哈。哎，我们玩过来也得平静平静，是吧？哈， 那这里面不只有这个，其实好多适合小孩子玩的，也有那个有个乐园，可能有小孩可以开那种小的迷你的赛车在那里面转啊。 那个我玩的，那个我玩的。 不是给孩子的吗？ 他替孩子体验一下。 对对对。这就是这个东西，底下那个它会有一个小的模拟区域， 对， 有小的这种固定好的这种赛道啊， 对对对， 你也开不出圈去啊，里边很有 意思，这好像比走也快不了多少了。 怎么说话呢？哎，这个是反正这个体验啊，我个人认为是非常的适合亲子游的啊。排队时间挺长的啊。 对，所以我们都给客人订 Golden Tickets 免排队票。 今天上道的。对，知道怎么去找我们这个 Q 的点子。 对，这一点特别重要， 特别的好。 就有的时候是在细节当中，你会发现，就是有我们一个要约参与到的一个新旅行，差别在哪儿？ 这个，所以就是说，这30000多没白花，咱们一定有更好的这种理由去参加不用排队的体验。当然，还有很多能够饱眼福的东西，就是像这样的， 哇哦， 对吧？像这样的。就是法拉利的这些个历年历代的经典车型， 对对对， 如果你是一个法拉利的一个烧友的话，那去那儿的话，我觉得一定一定能够大饱眼福，而且能够有非常好的一种学习历史的法拉利一个车的历史的一个过程啊，一个博物馆，甚至是 对对对， 这块我觉得邓叔应该有话要说吧。 我就是可能平时在北京也能看到这些车，但不是很多啊。但是我到那第一件事就把这些车都摸了一遍。 啊，是可以摸的， 可以，对，可以摸，但你别霍霍人家车啊，上也是滑两道什么的，但是真的挺震撼的，就是这么多车搁在一起，而且法拉利最有名就是法拉利红嘛， 它这个红 就跟蒂芙尼蓝似的， 对 对 对，它搁在那儿真的特别好看，而且它这种很多车是真的是限量的， 嗯， 就是你不可能像拉法它那里也有，包括这个这是488嘛， 嗯， 这个倒没什么，我朋友有一辆这个，就是其他的很多老一款就老一点的款， 哎对， 但是因为在国内是这种汽车文化没有那么长，它可能大家这几年就这十年八年有钱了可以买法拉利，可是二十年前的法拉利中国真的没有多少， 没错，所以它有很多的老爷车的收藏， 对对对， 法拉利老爷车的收藏，这个很有历史价值， 对它其实这种车已经超过了车的定义，它是一种奢侈品，就像你买一块劳力士，你买一个几十年前的劳力士比现在劳力士要贵好多， 嗯， 这个车也一样，它最后就成为一件艺术品， 嗯， 我想知道的是这个博物馆吧，应该可以说它是由法拉利授权的吗？官方， 对， 法拉利官方开办的， 哦，官方， 他投资建， 他都没有在自己本国建一个， 刚刚我们就说了嘛，就是这个没有建这个事儿，嗯， 意大利比较小，主要是 没那地儿， 主要金主爸爸出钱就在金主爸爸的家， 嗯，法拉利自己出的钱呀， 啊，那地肯定有业主出钱吗？ 那应该是有合作，估计 应该是有合作， 跟阿联酋 把岛都买了， 跟那阿布扎比有那个合作，说不定酋长投了钱， 对 对, 对，也许是 这样， 对吧？因为酋长是一个，就这个哈利法是一个超级的车粉， 嗯， 我研究过，他们家车太多了， 那必然的， 就那法拉利肯定是必买的东西， 嗯， 因为我觉得就是 不止那么十辆二十辆，肯定是成百， 啊，不，他有几千辆， 对，成百上千辆， 啊，我看了他那个库，嗯，就他有一个录了一个视频。就是你看完 了，觉得像一个这个 那 天津 想骂人了， 进口市场的感觉，嗯， 对，就真的想骂人了， 别骂人，别骂人， 就是他为什么那么有钱， 啊，嗯，那我们继续来看哈，啊， 其实这种那个汽车博物馆呢，我其实去过像什么保时捷的呀，还有奔驰顶级，对对，那几个在德国的 汽车博物馆啊， 对，德国的那几家我都去过，反正一大特色啊，就是你会发现平时在商场里面是男同学拎着包或者靠着墙玩手机，然后在沙发上一坐，然后女孩哇兴致正浓，然后在这种汽车博物馆里面是反过来的， 嗯， 所有的男生的这兴趣正浓，然后在摸着自己爱不释手的汽车，然后所有的女孩在中间中庭往那一坐， 你 啥车吧，咱们啥 烦透了。 所以你当时去的时候是自己一个人吗？ 我是当灯泡去了， 哦， 跟我哥们儿还有他媳妇儿。 所以的话， 你媳妇 儿 什么样？ 他媳妇儿坐在中间 在干嘛？ 他媳妇儿都没进去。他媳妇儿说：“你们去吧，我在外边喝个咖啡。”然后他对这玩意儿一点都不感兴趣， 不感兴趣是吧？ 就是什么过山车， 这真的是男女有别哈。 什么超跑， 没 这，我跟你说真的，就是我能够鼓足勇气进去，如果说陪着男朋友如果进去看看，这已经是做的相当不错。 所以我觉得呀，啊，未来你看他女朋友都陪他已经都去了，去到那个门口。起码你时间成本是花出去了，是不是啊？那， 嗯， 作为他男朋友的话呢，应该到时候啊陪他女朋友好好的 shopping 一下。 不，他可以说给你卡，你进去吧，商场。 这 一个例子， 有点远。那时间成本的话，到时候人逛商场的时候，你也好好得陪人家。这意思就是说， 所以总体来说，就是这种汽车博物馆，尤其是顶级轿车的这种汽车博物馆，确实是大部分男同学的一个天堂。 没错，没错， 嗯， 没错。人家作为这个法拉利的世界级的主题乐园，它肯定是更加有包容性的，是有能够体验的东西，能够有博物馆、有过山车，各种各样的东西都有。所以这个里边的东西啊，我觉得你可能去一次都看不完。 没错， 往里得要扎个一天。真的得， 反正他去了一整天， 嗯，是吧， 嗯？ 我们早上起来一大早就约了司机过来，然后就到那玩啊玩啊， 嗯。 他媳妇儿反正最后是爆豆了。 哎，这个地儿，我们给大家做个小提示啊。这个地儿其实离那个罗浮宫不算太远， 嗯， 对。如果 阿布扎比罗浮宫啊， 啊对，离阿布扎比罗浮宫不太远，所以如果说时间这个有限的话呢，你就可以一天安排这俩地儿来得及。 而且其实它这边其实雅思岛还有个雅思水上世界， 嗯， 他们两个跟那个法拉利它是中间是有那个沙托巴斯的， 哦， 其实这两个也可以一起玩， 嗯 嗯， 所以这两个可以就是互相衔接， 对， 就到时候你看怎么行程设计的更加好一点就是了啊。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这个法拉利公园之外的东西。其实我们既然提到法拉利了，那我们还是不得不说一下 F1 的事儿，是吧， 嗯， 这个 F1有什么意思？我们要看看这叫做亚斯码头的这个赛道。那这个赛道里边有什么样的一些精华内容？我们先通过一个十秒的视频了解一下。听 到这样的声音了没有啊？什么叫做风驰电车？ 这个我熟，这个我看过两次， 是吧 ？F1 赛车 两看过两次 F1、嗯。说实话，我可能以后不会再去看， 就可能会发现没看见就过去了，是吧？ 就是你知道刚开始很兴奋，哎、觉得以前都是看电视，然后再发现这些车手很赚钱，这个一定是很刺激的一个赛事。就坐在那儿发现他们呼一下转过一圈，我也不知道是谁。 对、 啊。然后呢，那个吵特别吵，吵到我就是我记得我当时拿了几个 非常非常大， 买了几个耳塞塞在耳朵里，然后呢。旁边人说话你也听不见，因为你堵了耳塞。 对， 但是你不能摘下来，为了聊天你这车一过的时候会吵，所以你会发现站在那儿就真的一个人享受那个之安静 呗，对吧？ 非常之安静。 对，所以就是说有时候有一些运动啊，比方说这种极限运动啊、体育运动，有时候我个人认为看转播比看现场强。 而且我 切个大镜头是吧？ 角度不一样， 对， 看的倍儿清楚啊。 而且在现场，你知道我这样得出一个结论，我看了 F1，我真觉得这些车手真的不容易，他们赚这么多奖金都是应得的。因为你知道吗，就是我坐在那儿几个小时我都觉得热死了，他们在一个狭小的空间，而且离那个地面那么近、而且他如果那个速度能支那么快，他一定是里面就是怎么说呢，空间不太狭小，离发动机又近，所以一定就加速的热、那个空间一定很难受，而且他 还穿那么厚赛车服、头套、头盔、 太不容易 了，是吧？ 想胖都难， 危险性啊，还有 对，所以我觉得不容易啊。 对啊， 我看了那个比赛之后完全没有感觉刺激，就真觉得车手不容易。 我是个车手，你快捐我点钱吧。可以吗？ 可以啊。 好，回头我 你现啊， 回头我载你一程啊。 好， 我去送你啊，来，那 这吓人啊，送去哪儿？ 那我来接你，还是不太对啊，感觉。来，继续看看这个 F1 的赛场。其实呢，这里边啊，我觉得不光能看到这样的一种风驰电掣，还有一些全景，我觉得你可以。到那儿以后找个高处啊去看一看、我们用这样一个一分钟视频来去感受一下这个 F1 的赛道，就是亚斯码头赛道大概是一个什么情况。 F1 赛车大奖赛的最后一站阿布扎比站便坐落在亚斯岛上，游客来到这里需要经过专业培训才能开着赛车驰骋赛道，但也可以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感受速度与激情。 Let's go， 这车好挤啊。 哎呦我的天哦， 呜的， 这体验者就是邓硕本人吗？ 我正经说没下那赛道 啊。你没下赛道啊？ 对、因为他两天比赛嘛，第一天是那个排位赛，第二天是正赛。他那会儿就已经全封了， 他去的时候是比赛的、 封到了、 封闭的封哈、 对、人没封人没、但是我特别幸运，我赶上他们一个法拉利的车友会、就是大家一块儿来的、停车场，我们把车停到那儿以后就傻了，就一堆法拉利，然后最前面是一个拉法，拉法就是什么概念，就是可能玩车人都懂、拉法就是你得有同时拥有五辆法拉利以上，然后你给法拉利总部提申请我要买这个拉法、然后再去排号，几千万一辆。 就 这么 你要配货搭售这个意思啊， 对对对对， 不是说你想买有钱就能买得了。 你想这些人都来看 F1、就是这些人也算是当地的二代了 啊，是是是， 所以我觉得这个赛车挺吸引人的。其实就是你感受到这种氛围，可以你下赛道，其实你也不能开，人家带着你。 那一会儿的话，我们会跟朋友们了解到更多啊，你们这样的一些个体验，包括像是亚斯码头赛道的一些个内容，有图片，还有一些个比赛的场景。一会儿我们会聊聊看，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一些我们的主题乐园会有怎样的玩法。 对， 我们先进小段广告，马上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之左右巡航》，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以及我们的微博一直播搜索“活力九八二”，收看视频直播。一会儿见。 德国东方刷新4001575859，德国东方刷新。 前段时间去贵州，有朋友用当地的好酒招待我，开的一瓶窖藏陈酿的董酒，

就刚才苗山姐说是到那儿先一人发一耳塞， 谁姐谁姐、 那苗山妹妹 苗山奶奶 然后那个就真的很震撼，他声音都特别大， 对呀、 而且就是就像刚才你说，就是你真的不如在家看转播，你在那儿看，我已经都快到那个赛道边上了，就我们买的票还好，就不是坐着看的，就是你可以自己去自己转，就已经挨着赛道了，就是你只能看着你眼巴前那么点地儿，那车呜过去了，呜又过去了， 就太快了， 对，就它声音大，而且就是你想它那个直线的速度得200多嘛，就是一转眼的功夫就没了，但是你说好玩吗？好看吗？我觉得都好， 就看个感觉是吧？ 对对对， 看一个氛围， 你跟在家看绝对不一样，就是他那种现场那种震撼度是不一样的。你就看哦，这些人就在这儿这么开，而且确实刚才说就是很辛苦他们， 那车油耗挺大的哈。 那还差这点油 对，开玩笑开玩笑、对对，作为萌妹子来讲，那这个国晨肯定是刚刚说了，这个绝对很好像看演唱会的感觉， 对， 就是看个感觉是吧， 看热烈看气氛，因为其实我觉得可能跟我之前去看过一次世界杯有关系 啊， 就属于我是完全不认识球的， 听呐喊声， 然后但是周围的歌迷一兴奋，就觉得整个气氛都热烈起来了、虽然你球还是看不懂、因为我买的还是那个高山顶的那种票、连谁是谁也看不出来，只能 没关系， 只能知道这颜色是这个队的，但是还是就是周围的气氛就会特别特别的好，我觉得还是有机会还是能去现场体验，肯定还是去现场。 国晨特别赞，把三种比赛揉一起说， 对对对，而且能够让自己沉浸在一个封闭的环境里面，去享受一下耳边这180这个分贝的噪音， 你 这种乐趣。 买门票要一个音响效果是吧？ 它这个氛围，你还能够喝点啥，吃点 啥，环绕力提升 肯定有，要是包浆的那种，肯定该吃的什么都有。 它有餐吧，就是你可以就门口全是卖吃的，就软饮，但是不能拿硬的东西， 不能带进场地里边。 对，你它那块吃的东西很多，就它真的是一个，就像也像一个大的公园 party 似的感觉。 对对对，大家都非常开心。然后他会发你，就是你要愿意拿，可以拿一些，就那种呐喊的小棒棒、 小旗子、小棒棒， 对对对，就那样的。 反正车手是真看不见，对， 是， 他没光看，对， 就连那头盔都看不见。 那是啊， 就太快了，只能看那个车，过去了， 过 什么色的车？ 那你看看这种情况，这个距离其实看上去挺近的哈。 这个看台都算远的，就是我基本都在最下面那排了， 就那个栏杆那， 就是栏杆这个位置是吧？ 对，我们后来就是我们可以到那个赛道边上。就那种草坪那个地儿， 哎，不是，这是沙滩哈、不对啊，这个是， 对， 就几乎到最底下那个地方去了。草坪、 这是门口，这是大门门口。 啊， 这是那个发车位吗？ 就是，其实你离得越近越看不见，因为它你这个 离得远了就更看不见了， 眼睛这个跟不上，你知道吗？ 对， 对，离得远的话还能瞄一下这个车啊，这啊过去一下。 远的话可以看全景，近的话就是嗖。 就拿手机录，根本就录不到。 说实话，我看 F1 的感觉就是我连车色都分不清。真的，就能听见声儿。 我觉得可以推荐一部手机，这个 vivo 23是吧？ 不是不是不是，马上这个3天之后就要发布了，小米的 Mix 3应该会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到时候会展示的哈。它能够支持960帧每秒的一个慢速高速拍摄。 他下回他们去应该 他可以能够拍到枪子儿打爆一个水球，水球破裂，水慢慢落下的全过程， 可以慢速放。 黑客帝国那个子弹的那个， 哎，对了，还能看那个后边那个气浪跟那个波都能看得见。 对不起，我们周一周五又串了啊，又串了。 我们周五是这个科技单元，周一是旅游单元。来说回来啊，对，不能说串了哈、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这个是啊，这不是车啊，这是飞机 啊，它。我也赶上，就是他这不是赶上他每次就跑完比赛以后，他们就相当于在庆祝，他国王每次都会来， 哦， 他单独在那个贵宾室，他有一个主看台， 有一个楼， 对，然后 这架380怎么回事？ 这是他们的就大嘛，我也不知道他怎么， 反正放前面一大个，然后好看是吧？ 对对对，有 就飞一下就好看。 后面那个气的颜色是他们那 国旗 的 颜 色 嘛， 对 吧？ 还放花呢。 哎呦喂！ 对，然后就是每次这个 F1 那个闭幕式的时候会放烟火，然后人家那个特别豪嘛，这都是不是几分钟几分钟的放， 就放了半个多小时 啊， 就是不停的，就是大花， 看着特别爽， 都是大花儿啊， 大花 儿，满眼都是大花儿，特别的爽。像这种大赛，我觉得一年它要有一次是吧？啊， 对对，每年十一月下旬。 那今年应该 是，那就 是 快到了， 快到 了。 我看今年是 十 一月 24到25两天嘛？ 对，24号排位赛，25号是正赛。举办地点一定记得是阿布扎比啊， 对， 到时候一定要去看一看。你看那个满眼都是阿提哈德的广告啊，我的天哪， 太有钱了。 对啊，他赞助了多少这种大赛呀？ 我想知道到时候是不是咱们耀月也会有专门一个线路安排给那些想去看 F1 的朋友们。 可以的，没问题的，欢迎来我们这儿预定。这回我记住了我们电话号码，4008905588， 太靠谱了，太靠谱了。那当然了，除此之外，我相信啊，朋友们还可以再去通过我们这个马上啊扫描屏幕上方的这个二维码，跟耀月进行预定和咨询，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截屏扫码，上面的电话号码是400880890。哦， 4008905588啊， 还是你离得近 ，sparkletour.com 就可以了。如果记不住这个英文的话呢，没关系，咱切回来这个镜头看我们二位嘉宾面前这个白字儿啊、sparkletour.com 就这么简单。哎，对 ，F1 大赛、 说一个下一地儿去哪儿？ 下一地儿啊，好喽，这地儿的话厉害的不得了喽。哎，小孩子 愿意去。 嗯，那像这地儿的话，苗山应该爱去 哪里？ 这就是这个华纳兄弟主题乐园， 我爱去。 嗯， 像这种一般是一个我们比较熟悉的动画形象啊，或者一些电影里面的人物啊、 场景啊、 场景啊 还原， 一般跟魔法都离不开关系，所以通常就是一些科幻的，还有这个理想世界的这种动画片的主题，在这个全世界的华纳公园里面都会有。然后这一次的华纳兄弟广场在阿布扎比的这个也是一个主题乐园， 嗯，没错， 也是拥有所有的华纳元素和好莱坞黄金时代的一些典雅的艺术装饰的盛典。 嗯， 所以这里的特点又是怎样的呢？ 我们可以来去期待一下哈，因为一会儿会有一个一分钟的小片跟大家去分享一下。但是这之前，我相信朋友们可以先去想象一下，你看阿布扎比都有卢浮宫了，对吧？这种艺术跟这种文化的交融会让我们产生一些额外的遐想。那么一个华纳兄弟影城的一个乐园放在阿布扎比又会怎样呢？我们相信到时候会通过我们二位的这个体验一会儿的描述，还有我们的一些图片跟大家去慢慢道来。锁定我们的节目直播，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 关爱青年计划， 嗯，点击左下角的直播间按钮，找到潮流梦工厂， 哎， 看看我们，来看看小片吧。大家看到了没有？这就是来自于阿布扎比的这样的一个华纳兄弟影城的一个小片了哈， 超炫， 超级炫，而且配乐也非常的震撼啊！ 去那儿可以一圆当超人的梦，是不是？ 各种超级英雄啊，各种这种电影中的场景，你可以一一还原到现场，而且真它可以能让你去体验进去。这个比方说。你可以像小朋友的话，可以走进某些个人物的场景里边去，我亲自扮演这个人物都可以。 看看 有些图片，你看这个叫做 Marvin the Martian 这个电影，虽然说那会儿我们还小，没有看过这部影片， 对 啊，对。 然后我们比较熟悉的像什么兔八哥啊， 哎，对对对， 然后 Tom Jerry 啊，这些都是我们耳熟 能详。 Tom Jerry 我可不耳熟能 详，暴露年龄啊。 Tom Jerry 我可不，我听我妈说过。 Tom Jerry 是我奶奶小时候看的。不想不想不想， 拼了， 不想拼了，真是的， 有那么一刹那我真忍不了了。 来继续看啊，这是华纳兄弟这个影城的这个里边的大堂正门，应该是入口处哈，特别大的一个中庭， 兔子等着瞧。 嗯 啊， 是吗？ 嗯， 是这个吗？ 不，啊，不是，其实是上面的阿拉伯特的文字。 年代久远，台词我已经记不清楚了。对， 让我们把这个思绪就拉回到阿布扎比，因为大部分看到华纳影城的情况下，都是在美国比较多，哎，是吧？ 对，美国啊、新加坡啊，还有澳大利亚，啊，都会有。 哇，特完美，嗯，这三个国家我都没有去过， 是吧？啊，马上你不就要去美国了吗？嗯，给他们贡献一点，是吧？嗯， 好的， 祝你幸福。看下一张照片，这个是好像是个室内的景观，这个天是假的，但看上去 是 真的一样。 大都会吧， 这还挺像，对，大都会，非常， 大都会就是那个超人的那嘛。 嗯，特别特别像那个就是拉斯维加斯那个威尼斯人酒店里边的感觉。 哦，好像 凯撒宫里边的酒店，哦，什么叫威尼斯？威尼斯人是澳门。 澳门。 完美。 对，拉斯维加斯是凯撒宫里边哈，对，那也基本上都是威尼斯这样的景观造像。 对， 它整个的这个天空是假的，人工造出来的感觉，嗯，所以但是看上去很真实，能够证明你看整个的场景跟真的一样。 你进去会发现时间停止了，永远在这一刹那，不分白天和黑夜。 我真的同意这样一个看法，因为比方说曾经我们去过一些其他的那种影城，你进去了以后可能是早上起来，当你出来的时候发现天都已经黑了，嗯，然后你在里边我都不知道待了多长时间，但里边的各种各样环境啊、灯光啊、各种炫目啊、环境，你营造的氛围是你依然就在线，你是在白天的感觉，但是你实际已玩了一整天完全没有感觉的。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有这样的感觉，去玩游乐园的时候会有这种体验？ 我是没太多兴趣，我就 是 游客照， 是 就是来了，嗯， 来 了两张照片，哎，你说去过吗？去过了，行了， 行了啊， 就确实对这玩意儿不太感冒，但是它里边很多，因为我特别喜欢那种美国的文化嘛，嗯，就刚才为什么你一放那个大，就是那个照片，我 一眼认出， 对，哎，就是它那种感觉就特别美式，而且就是确实它场景设置的很好， 嗯， 就不是那种 还原电影里的， 就不像国内做的很多那些主题乐园特 low 啊，就是 就比较假是吧，嗯， 对，就是一看就是这个东西就是真， 或者这个可能是抄来的，那个可能是借鉴来的这个建筑物哈，那 它这 个版权嘛，对不对啊， 很真实， 对，照搬电影场景嘛， 对对对， 就是当然它这个里边我相信不只是说能够看到这个玩到这些东西，这个算什么游乐装置啊， 嗯嗯， 还有各种各样的拍摄电影的场景也可以看得到，是不是？ 其实也不是说我们做的不够好，而是因为人家这是一个电影公司自己授权做的这个乐园， 哎，对对对， 所以无论是道具真实性，有可能一些小的道具就是真正电影当中用过的也说不定，啊， 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咱要是没有拿着授权的话咱也不敢这么盖， 对， 啊， 咱有这个技术特别像咱也不能是吧弄成这样， 是这个意思， 但是感觉这个硕同学已经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刚才这个汽车博物馆里面， 这枪补得好， 哎，是不是， 嗯， 所以呢就是从这就是从那个博物馆出来之后他所有的景点都打算站在门外， 所以说硕同学可以现在出门了啊，可以休息一下，下面时间交给这个我们的国晨啊，那说说看吧。 我这边比较感兴趣的还是像就是 DC 里面那种有超人呐，啊，有什么绿巨人呐，啊，有什么那个蜘蛛侠呀，啊，这种， 嗯， 感觉上就因为我看过那个介绍的那个，虽然我还没能真实体验，因为它刚开嘛，那时候我正忙， 嗯， 然后没有时间休假，只能送客人去， 嗯， 然后那个就有像 4D 电影啊，然后也有那种蜘蛛侠那个设置好的那种过山车呀， 嗯， 然后还有就整体就是有点像那种营造，有很多英雄在一起的那种，都在这个大都会的这个 part 里面， 嗯， 然后而且他那边特别逗，还写着最低限多少，最高限多少，我觉得最高限这种在咱国内好像都没怎么见过，他说最高限2.05米以上就不能坐了呀，然后什么的就。挺有意思， 哪儿找2.05米以上的 外国人可能长得高的比较多， 是是，尤其北欧人可能个儿比较偏高，嗯，是吧，啊， 然后 撒撒腿才2.05米嘛，嗯， 怎么着你2.4米 那是两个我 啊，不是三个吗对啊，这个玩笑开大了啊，对， 然后反正我觉得这地儿就是属于比如说咱成年人可能更喜欢这种超级英雄这种， 嗯， 或者是青年吧， 嗯， 小孩像什么汤姆·杰瑞、兔八哥这种，我觉得跟他小时候是否直接看过没有特别大的关系， 嗯， 毕竟是已经是一个形象了，去那儿都会认识，然后而且 乐呵得了哈， 都是很有意思，而且是会是比较就是比如他也有那种过峡谷的那种什么那类似过山车，但是肯定会更 soft 一点，不会说像F1 似的，就是那咱法拉利似的，嗖的一下就出去了。 嗯， 所以就是属于孩子也喜欢玩，成人也会找到很多乐趣。 刚刚我看视频里边还有室内的过山车。 对啊。 它得多大一个建筑物的里头啊？ 这好大一片。 其实它那个室内过山车，它有可能一个是它孩子的不会特别长，还有可能就是，其实像以前四 D 的那种过山车，你是带着那个的，它晃得很厉害，但实际上可能它没有就是。 骗子 就一直是这么移的，他可能没有 对 他 没有 想象中的 疯狂 那么多， 对对对对对，所以就是那种四 D 的体验，我觉得特别更加值得一提了。就是说你不只能够看到听到，还能够感触到 感受到， 比如有火来的时候，你能感受到一种热度，是吧？有风能感受到一种在头发在飞起来的感觉， 这种感觉目前在电影院里有感受， 是吧？ 电影院里有点搞笑， 对， 电影院有人拿 打的爆米花都飞了， 对，糟糕，爆米花都飞，脚底下发大水， 你赔你赔你赔， 这个就一下全都破功，感觉就是哈，这电影票白买了都已经。继续看照片吧，因为我看到了很多的照片，我觉得特别有这种。视觉的冲击力啊！先看这个，就是这是效果图啊，还是真实场景啊？我分不出来。 这是真的， 这是真实场景， 是真的。 嗯，但就是看上去跟假的似的。 对 对，但是它真的能够搭得这么还原，就像是梦幻的世界里边的一样。嗯，而且的话，你可以看看啊，这个这更不真实，是吧？ 哇，我都不想回家了，我觉得。 瞬间发现自己才三岁半 啊、哦！我真的，我觉得我要在现场，真的不想回家了。 这个应该是那个炸弹谷吧？ 炸弹谷，对，对， 炸弹 炸炸药峡谷， 炸药峡谷给大家 差不多 介绍一下。 这里面就会有这个穿越沙漠跟仙人掌，还有峡谷、 哦， 你可以去挑战一下这个歪心狼跟这个哔哔鸟。 我还特意查一下， 在这里面， 哔哔鸟就是名字我不认识，但是这个形象一搜你就觉得你 肯定认识，肯定见过。 就是名字记不住，但是一搜就觉得好眼熟啊。 没错，没错。 这个是要坐着一个行进的过山车上， 对 吧？ 对对对 对， 穿越沙漠、仙人掌和峡谷， 而且还能够就是体验一下那个在跟这个暴躁山姆一起去探索，看看到底谁是火星迫降在地上砸出那个大的坑，并且关注这个 Jason 他们一整家人。 我想去，我想去， 是吧？多有意思！但这个景色，我觉得跟小人国似的感觉， 有点 特，但它是真的， 是真的， 就这样 的。 人太渺小了， 因为它那颜色做的就是特别梦幻、特别童话的那种。 就特别卡通哈、啊，但底下那个人是真人， 是活的， 是对，所以他这个大小就是一比一这么做的， 对， 嗯，所以你可想而知这个地方它有多大的一个面积，然后搭出这么多个大棚，对吧？摄影棚 有地儿 啊、哦，我觉得跟天气原因有关系，所以它基本上很多东西都是室内的，这样可以保证它就是夏天热的时候它也能玩， 对， 冬天呢它也好，而且什么沙尘暴啊什么之类的也都不用 都不妨碍的。真是真的想的挺自在的一件事情啊！继续来看这个，哎，这个近景呢，看到这个啊，这是真人，小朋友们跟这个场景们的合影。就其实他这个造景啊，就是虽然说他是很卡通化，但是他很用心，做工很精致，这是不得不提到的。他连他那个树叶子卷边下去那个尖儿，他那个叶片上面那个纹路，石头上面那个纹路。都是仿真的，它细做工很细很细，所以这时候你会发现，你随便拍个照片，都是好像就是你在电影里边的感觉，但是好像人挺多呀。 是， 嗯， 我们也有票， 也有票， 也有 fast pass， fast pass， 就是依然可以不用排队玩遍一切。 对啊，因为我们玩这种主题乐园都知道，你有时候为一个那个受欢迎的项目排队，可能一下那排特别特别长时间，排的你玩的时候都不爽了。 没错、 啊，所以我觉得多花点钱来体验这种快速的通道的服务还是非常值得的。 没错，这个排队就等于遭罪，是吧？那所以怎么办呢？不想遭罪，就赶紧扫码获得这个耀月的体验啊！相关的咨询和订这个预定，可以扫这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截图，然后扫这个二维码或者打电话4008905588就好了。 嗯。 就这么简单啊，所以一切的游戏就从这里可以开始。当然除了像是刚刚我们提到过的这个炸药峡谷，还有卡通会，有各种各样奇幻的小镇啊、餐厅啊之外，我们就要说，既然提到了餐厅， 说着吃吧。 对，就是吃的事儿了。 对， 这个事情是我们无论说去的什么一个游乐场，一个刺激的地方，都不能错过的东西。 我觉得尤其这个吃的话题要在这儿聊一聊。 嗯， 因为既然阿布扎比是一个全世界的游客都比较喜欢的一个旅游目的地， 嗯， 那我相信它的吃食一定是为了服务全世界人民的口味了。 啊，对。那么在游乐场当中，我们该吃些什么？刚刚我们在法拉利公园里面该吃些什么？在 F1 赛道旁边可以什么吃些什么东西？我们有五分钟够说吗？啊，可能说不完是吧？ 先从你那个朋友的女朋友去喝咖啡的地方开始 啊，那法拉利公园门口嘛。其实它大多数，它那个公园门口还是有很多不一样的那种风格的吃的东西。 嗯， 有，其实大多数还是西餐为主。 对， 因为它这个公园可能亚洲人去的还是少，但是就是还挺正宗的。就我们也吃了那汉堡啊、热狗啊什么的都还好， 比较美式、 嗯。 对对对，就是只它有一些。三明治啊什么，包括一些蔬菜沙拉、水果沙拉那种，其实特像 Seven 的风格。 嗨，这个， 但他当地有一些，他当地的吃的东西都很麻烦，就是什么羊啊牛的东西，他不可能，他不适合，对， 他不是快餐性质的，没法这么吃， 对吧？对对对。但是就话要转过来，在 F1 的那个门口，那个赛道边上，他会有 BBQ， 就真的是大的 BBQ。 但是我们是不是也不建议吃太多， 你还得坐那车呢， 会不会吐？吃多了以后是吧？ 对，那就看你自己能力了，自己消化能力了。反正我觉得，反正是对，做完了正好也累了，也喊累了，然后你吃点东西最好。 喊累了可是真的，可真没少喊。这 那几分钟基本上就能给你喊缺氧了， 我直接嗓子都倒了，真是不比一次 KTV 厉害，这是。 我们的说琵琶糖浆厂子应该在门口开一开小摊位， 门店三什么的是吧？ 金嗓子喉宝， 对对对， 可以拆着点。然后 但是我在那个但我在阿布扎比真喝过王老吉， 有啊， 有上面还有阿拉伯文呢。 哇，这么厉害， 特别厉害。嗯， 我 咱纯正的红罐王老吉， 是是是是是啊。当时那会儿那个加多宝那会儿都喝过 加多宝了 啊，所以说不缺这个吃食，这个中餐厅也有。 对， 你实在不行的话，您来点什么融合性的 PF 肠也可以啊。 而且其实，咱不是那个皇宫酋长的那个酒店在阿布扎比嘛？他那边其实还可以，挺推荐去吃一个午餐什么的。他那里面装潢都是那种特别奢华的那种。咱可能有的客人觉得，咱就为了预算，咱不住了。或者说咱那个时间不够，没有住在那儿，然后咱不住，但是我还是很建议您去吃一个餐，因为那个里面的那个装潢，你就可以完全的感受到那种阿拉伯皇室范儿的那种风格。 当时我就来这么一次体验过，就是说没法跟那儿住啊，囊中羞涩哈、啊。然后呢，我们就进去吃了一餐，花了一个挺贵的钱，我记得吃了一餐中午饭的一个自助，重点不在餐，吃什么不重要， 服务。 重要的在于那个景色， 对， 它临着那个窗户口，你往外看的那些个景色，再加上你进去以后可以随便拍照啊，是吧？那金碧辉煌，是吧？那种感觉，你说你拍这么一溜够，吃不吃饭无所谓啊。 你看这个人去吃饭，吃什么不重要？ 什么重要？ 吃完了就消化了。 我都已经没什么印象了。对对对，但是那个照片可以留着。 你真的就应该只带我去，你知道吗？ 你帮我吃是吧？双人份的。 对，因为我从来不关心风月的事儿。 人家还限时呢，吃饭。 就我吃着，你拍着嘛。 你吃得快，我相信。对， 因为他那个酋长酒店，他是确实是真的有酋长有几间套房是给酋长保留的，所以虽然可能我们客人正常是住不到那个地方的，但是酋长确实是住在跟你住在同一个大的 building 里的， 真是 名副其实的酋长行宫。 哎，真是，你看啊， 很美。 所以你看啊，刚刚那个 R 掉了没关系啊，这是一种缺陷美，因为我们去一趟地方总会要有一些个残念，就是那个你怀念才行。 你猜旅行这个英语的单词该怎么拼呢 ？T O U R， 对， 那个 R 呢就是能够代表了我们一种人生经历，一种缺失。但是所以说这个呢，我们怎么弥补这样的缺失，今天我们就可以把阿布扎比给它说全了。 对， 是吧？ 其实经过今天这节目，我们会发现这个阿布扎比除了上一次说的比较狂野和硬朗的线条之外，今天有很多柔和丰富的这个话题。 今天还柔和呀，请问 柔和呀， 那啪那个过山车还柔和、啊、 其实对我来说就是玩儿，和那个看艺术是不一样，是轻松活泼的、休闲的嘛。 就是看看是累人家还是累你。 对啊，大不了我可以不进去嘛，对不对？是不是？ 你陪邓硕在外头待着，坐会儿吃吃喝喝，对吧？ 总之是别样的阿布扎比，就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给大家阐述了一下。然后我们的耀月还会在，比如说在下月之前，不是准备了很多票吗？因为 F1 又要举办了，是不是？ 哎，对的。 所以喜欢 F1 的朋友，如果想到现场感受一下的朋友，都可以扫一下二维码，然后参与到我们的耀月新旅行的邀约当中，参与一趟阿布扎比的玩味之旅。 没错， 阿布扎比不需要签证哦。 嗯，对，因为就是2009年 可以随时就走，只要还有票，还有。放那个 还有时间就可以了。嗯， 对， 再次感谢我们的二位嘉宾热情光临我们今天的潮流梦工厂之左右巡航这样的单元了。也同时呢，感谢朋友们热情关注，稍后将会是活力 music， 也希望您继续收听，再见。 董九一二五八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九一二五八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九一二五八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九一二五八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九一二五八，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九一二五八。